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要介绍一位美国诗人。 系啊，今次呢位美国女诗人咧，奥黛丽·沃德曼咧，咁其实咧喺好长嘅一段时间咧，我哋系唔喺我哋嘅视野入边嘅，但系佢在世嘅时候咧，系都系一个影响力好大嘅女诗人吓。点解咁讲咧？因为佢系1930几年已经获咗美国即系最高嘅诗歌奖普利策诗歌奖啦。咁系而且成为咧系历史上啊最年轻嘅获奖者，24岁。 哦， 系啊，咁咧睇佢唯一流传一张相咧，亦都系一个美女啦。所以佢在世嘅时候咧都几轰动下嘅，因为得奖啦，同埋又靓女啦。佢嘅丈夫咧，仲要系美国嘅第一任桂冠诗人。 哦，即系两位都系诗人。 系啦，咁佢早期嗰啲诗集咧，除咗得奖，亦都系好畅销啦。但系佢咧就都有啲不幸，就系40几岁，1960年咧就已经过身。咁呢个就直接导致佢呢即係冇办法只进入即係同当代诗歌美学讲接轨囉。咁大家一直呢都将佢视为一位呢即係比较陈旧少少嘅嗰种美学嘅写嘅诗。佢写嘅诗係属于嗰种美学嘅。咁当然呢亦都局限佢自己生活啦。咁佢係一个有钱人家嘅女啦，跟住有好似好美满嘅家庭生活啦，所以佢嘅诗咧好多都会系佢生活周边嘅嘢写嘅，但系仔细品味咧，我哋可以睇到咧，点解佢可以咁年轻可以获得普利策诗歌奖？咁其实同佢对自己生活嘅反思亦都有好大关系。 咁不如我哋首先听一听呢一首啊，《明亮的伏击》。 明亮的伏击。奥黛丽·沃德曼，带着欣喜和惊惧，我走进明亮的埋伏。这粗鲁而可爱的动物，踢踏在我的胸脯。骄傲的心啊，比以前更骄傲，因为它持有生活的金掌，既不是大流士，也不是潘。亚洲人或非洲人，束缚着这样一个有着强壮活力、困兽犹斗的身体。灿烂的不朽也没有通过任何门口，带着暴力或艺术进入我空洞的心，但不知从何处它突然出现，像一片火焰，我并不恐惧。有这种埋伏，将随着它的气息把生与死轻易带去，甚至它将要翻滚，其惨烈的物质燃烧使我自己灰飞烟灭。我会找到致命的幸福，爱情、力量和荣誉都是他的名字。世界上悲惨的幽灵们，在留下燃烧的踪迹之前就已逃回。带着惊骇和欣喜，我走进明亮的伏击。对于生、死和恐惧，明知没有法律超越这黄金爪子，明知以这些短暂而苦闷的历史作终结。 明亮的伏击，咁就系美国诗人沃德曼嘅作品。 吓，呢首系佢嘅代表作啦，亦都系佢德普利策奖嘅诗集嘅名啦。咁好奇妙嘅一首诗吓。首先题目我哋已经感觉到佢成首诗嘅修辞会系点，因为伏击。一般是阴暗的嘛，即是所谓即是阴谋和阳谋啦，明亮的伏击，即是光明正大的伏击你。所以呢他入面讲的呢全部是他自己展开的生活。咁呢啲生活呢他入面有一个明确咁讲啦，他说他的心好骄傲，因为他持有生活的金掌。即係好似佢係一个过得顺风顺水嘅人，当然啦，係睇佢简历都系啦，婚姻又美满，但係仔细睇成首诗好似真係危机四伏咁样，即係喺呢种美国嘅中产生活入面嘅危机四伏。佢讲到呢係 呢种伏击比阴暗嘅伏击更加可怕，就系你冇办法只去否定佢，因为呢个就系你生活本身，所以先系明亮嘅。咁佢话咧，佢唔感到恐惧嘅，对于咁样，佢都系迎头而上啦。因为毕竟系每一个人都系要咁样去进行佢嘅生活嘅。咁佢入边咧，佢话写到后嚟咧，其实佢暗示有好多，话其实呢种所谓嘅幸福咧，系一种致命嘅幸福。佢话点解我哋都系话不幸先会致命，点解幸福会致命呢？可能佢系从一个系从私人嘅角度去睇啦，因为咁美满嘅家对于佢嚟讲，可能系佢觉得同佢想象嘅艺术家生活唔一样。咁呢有个小插曲嘅，佢自细呢佢有一个方言嘅，啊佢同人讲话佢系雪雷嘅后代，咁实际上唔系嘅，但系从呢样嘢你可以睇出呢、這个少女。是几咁渴望呢种浪漫嘅，係啦呢种即係传奇色彩嘅嘢啦。所以呢当佢进入一个正常嘅生活嘅时候呢，佢全部佢所有嘅修辞都系矛盾嘅，埋伏又系明亮嘅，然后嗰个动物系又粗鲁又可爱，佢将佢嘅生活形容为一个粗鲁嘅动物，系踩住佢嘅心，虽然佢嘅心系攞咗生活嘅掌。所以到最后佢话是没有任何法律是可以超越一开始讲那个动物的爪子的，他已经是他自己选择进入这个伏击，生活是你选的你揀的，所以到最后呢他说明知这一切都是会这样，就是以泪水终结，甚至是他知道自己的一生呢可能都是一个苦闷的历史，就好像美国的很多同样的中产阶级一样，他都觉得不可避免，所以呢他最后只可以强调自己是勇敢地承接这一种不是传奇的传奇。 哇，他会不会真的比较真想多了呢？ 所以我说他的短寿可能都跟这个有关，其实他很多诗里面都有那种比如对死亡啊，或者对疾病的想象啊，但是他又自己生了两个小朋友，还有他丈夫的前妻的小朋友都是他带大的，而且在那些小朋友的回忆里面他是一个好好的妈妈。但是如果你看回一些诗，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挣扎的妈妈。 是，同埋他都是觉得太过美满太过平淡咯。 是啊，所以他是渴望伏击的，如果是这样来想的话。 是好古怪的想法的是吗？跟着下来听编织者。 编织者奥黛丽·沃德曼，带着天花板上的网和墙上的网，编织者的披肩遮暗走廊，编织的人们寂静的空间，从半开的门到围栏，再回到铰链，这束薄之丝的踪迹，做出一个编织明星。那些老纺织者有瘦小的腿，全都卷伏于织布机的座位。而且黄昏里或外面雨下着忧郁，在过于寂静之处，假如有人把光明带给生活，纺织者的眼睛会发光如烧红的木炭，连同长久凝视那被拉紧的网的小小视线，即使任何人叫喊又叫喊，编织者们终归不发一言，但从那些吊坠的宝座上会发出膝关节爆裂的声响。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编织者就是美国女诗人沃德曼的作品。 编织者是她很多写小动物的诗之一，但是虽然她说是写小动物，很明显她跟以前比如说艾米莉迪金森那种又不一样。她写的编织者当然是写蜘蛛，但是她由始至终都没有写出她的名字，而且由始至终都在这里暗示着几样东西，她们是一些女性。是一些呢自己以为掌握了命运的女性，但实际上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在传说里面呢，命运女神呢在即是古罗马神话里面是三个的。一个是纺纱，一个是织布，一个是剪断块布。咁实际上佢呢度就写了中间那个织布那个，但是在整个背后你会看到是会有一个人出来剪烂你这块布，剪烂你的命运。所以到最后他最后那一句，他说编织者是不发一言的，他说 即使任何人都在那裡叫喊、大家都在那裡叹息自己的命运的时候，这些以为掌握了自己命运的蜘蛛，或者好像蜘蛛一样的女性，其实变全部是用女性的角度去讲的，但到最后她是会在她的宝座上跌下来。跌下来的时候呢，她用了一个人类的词点明了个谜底，是会发出膝关节爆裂的声响。我们知道蜘蛛是没有膝关节的嘛，膝关节 是一个膝头哥， 是啦，膝关节是人类的嘛，即是其实它又令你联想起，如果前面真的讲一些老妇人的话，很多女性到了晚年的骨络是会比较脆弱啊，这样即是那种疾病令你明白到原来它一直以为自己操控着啊，胜券在握，其实最后他是被操控过的人。 嗯，即是想起上来，由第一首诗到这一首的编辑者，他都是对于自己的身份啊，或者他自己的生活呢，虽然在即外间的人来看呢是非常之美满的生活，但他自己就不是那么满意。 有种隐忧咯，同埋他会点出你们觉得我这样，其实可能我有我自己讲不出来的东西。就好像这个编辑网的，大家都会觉得哦，你是编辑者，你话晒事，但实际上他只不过亦都是另一个网中人。 是迟早会被人剪是吗？好，跟住落嚟听微观世界。 微观世界，奥黛丽·沃德曼。随着一阵巨大的卡塔声响，蚂蚁从地下出来，把鼓手当在青草旁边趴着眼对眼。我看见走过他们的装甲军团，每一个跟随者似被铜链焊接，纪律严明地行进，把艳阳品味。那有羽毛的飞蛾攀爬上茎杆，夺去它用羽毛装饰的皇冠。这盾牌形的叶子，半透明的，像一面窗安装的哥德式玻璃，是巨人们在一个巨大的地方，这里有草地、阴影和太阳。我趴得如此之低去俯视，是大以至于无穷大。那美人蕉和卡玛夏的身影，每一个都像惊人的高个儿明星，突然而迅猛如阵阵炮火。白鹤把金色花粉撒落，越过土地和正下方的低处，一个沙沙作响的东西正跑白而去。无数的声音和怪异的形状在我眼前被放大和夸张，而在每一个挣扎的各种根部，有限之物遇见绝对之物。 微观世界这一首呢、 微观世界这首呢跟编辑者呢有一脉相承之处啦，亦都是有一个最后的反转。咁同埋呢，佢个写作方法呢就比编辑者就更加有嗰种黑色童话的感觉。佢入面用好多貌似我哋睇童话睇安徒生童话都会即係去写一个细微嘅呢个昆虫世界。当佢踎低嘅时候佢睇到。佢入面呢讲佢自己呢係一个大到好似无穷大，即係假如係昆虫嘅眼中好似佢係一个造物者望住人类嘅社会咁样。但係最后一句呢佢话有限之物遇见绝对之物。有趣嘅就係呢佢冇讲边个係有限之物边个係绝对之物。咁当然啦，你以人类中心主义去諗，就如果假如人类成为咗呢啲昆虫嘅上帝嘅话，人类就係绝对之物，就好似我哋想象我哋嘅上帝係绝对之物一样。咁但係去到呢度佢冇讲係边个属于有限边个属于绝对。你亦都可以讲其实你以为你係上帝，其实你係另一个有限之物。反而佢哋呢个世界入面好多逻辑好多变化是你完全理解不到的，你自以为你趴在观察他们你就可以掌控这个世界，但实际上你可能你才是有限之物。 嗯，其实这一首和刚才编辑者的意思都很相近。 是啊，就是说你人类要反思自己的渺小咯，虽然他整首都是讲着人类的那么庞大，人类所面对的东西是渺小的，但实际上到最后你会觉得、哦、人类本身可能更渺小，相对于这些你以为是短暂的东西来讲。 咁我哋最后听呢一首啊，《塔坦》。 塔坦，奥黛丽·沃德曼。在散落的碎石片下面，宁当哑默，也无任何人。多少世纪摇落，花瓣重叠，从打败的刀剑里绽开的花之歌，当铸造的青铜变薄，失掉红色，也无任何人搅起浇注于其中的血，也无任何人对生者发出叫喊声，并听见他回答高兴。这就是一只被埋葬的铃铛的命运，带着要讲述的所有黑汉的传闻，这儿将只有鬼魂来谛听。尘土深处没有能闪亮的事情，而卵石就闪亮如钻石，或有两火从一只蒙古大帝的孩子里掉落，这儿将只有一片更深沉的静寂，超过睡眠者周围的任何安物，而眼光尖锐的老鼠毛皮像兽一样，它的脚印透过加深的尘土闪亮。 塔坦就是美国女诗人沃德曼的作品。 塔坦呢，首先呢，他写于即系所谓对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呢，其实好多一个正常嘅美国人啦，好似尤其佢呢种中产阶级啦，咁佢哋对苏俄系好恐惧嘅，包括埋当然系中国啦，即系所谓黄祸啊嘛。咁呢个塔坦呢，其实系泛指呢成个即係蒙古嘅左右嘅人啦，包括埋俄罗斯啊或者苏联各个民族，包括埋中国，甚至其实当年成吉思汗时代已经用呢个名字，就係征服过欧洲啦，即係带俾西方文明一次恐慌啦。咁喺呢度呢，你亦都会睇到一个美国人对呢种即係嚟自远东嘅力量嘅一种恐慌。但係好有趣嘅就係话呢，佢前面嘅描述啊係非常之可以讲係严厉嘅。佢用咗好浓笔重彩咁样去描述，即係佢喺一个历史痕迹入面去想象呢个塔坦嘅种种传奇啦，种种迷人嘅嘢，但係到最后最后佢将佢收到去一隻老鼠身上，好有趣，又同前面几首又好相似。佢会令你感到嗰陣时比如人类一个女孩子对老鼠嘅恐慌，就好似嗰陣时西方国家对呢、这个比如话苏联，即是对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一种恐慌写在这里，它潜伏。虽然说塔坦已经是过去了很久的历史，即是对于整个西方来讲，但现在它好像卷土重来，而且就潜伏在你间屋的下面。咁当然啦，我哋依家睇返就会觉得冷战时代呢种系种即系夸大咗嘅恐慌啦，同埋系两种意识形态对垒之下产生嘅。但系呢首诗，如果你唔去諗意识形态，你就会觉得好似有一啲嘢系人类永远都会担心嘅。只要比如你住喺度，你就会担心你间屋有一个类似老鼠嘅物体。可能佢先係真正嘅主宰，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可能係曱甴。即係我哋会諗啊，到底我哋係咪真係呢间屋嘅主人呢？ 佢经常喺诗里面都有咁嘅反思呀。 係呀，我就其实我未睇过佢先生，即係呢位美国第一位贵眷诗人呢、这个约瑟夫欧斯兰德嘅诗呀，唔知道有冇对佢嘅和应呀。我硬係觉得呢呢位欧黛丽呢位女诗人呢可能会有一啲可能抑郁症啊，系啦，类似咁样嘅心理上边嘅痛苦啊，通过诗歌嚟传达出嚟。 同埋佢应该都系美国三十年代嘅诗人啦， 系三十年代出世啦，其实二十年代出世啦，咁啊三十年代咧就已经攞奖嗰种。 咁嗰个年代喺美国嚟讲 保守， 同埋应该冇乜女诗人出现 啦。好少，嗱佢1911年出世，咁佢受嘅又系好典型嘅嗰种美国嘅有钱人嘅教育吓。咁、其实佢同当时嘅斯坦系多少有啲脱节嘅。当时嘅美国斯坦系阿婆 庞德啊、艾略特呢啲诗人主宰噶嘛，所以咧，点解话后嚟嘅读者系忽略咗佢，就因为佢觉得佢系一个比较离地嘅诗人。 嗯、 但呢种离地，我哋依家用另一种眼光去睇，又会觉得佢虽然喺大众层面上嘅离地咧，当然佢嘅生活同嗰阵时啲美国诗人，比如庞德啊、艾略特佢哋都好唔一样啊，但系佢又隐约地感觉到呢个社会嘅另一个阶层所感觉到嘅恐慌。 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绍咗呢一位嘅美国女诗人啊，奥黛丽·沃德曼啊。咁下星期咧，由于咧就要播 The Speaker。全港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2018总决赛，咁所以咧和你说说诗咧，下星期就会暂停播出一次噶啦。新年后啦，年初十咯，再同大家见面。 系好， 好，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